第六届罗鲜国际商品展销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8月8号在罗鲜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罗鲜市劳动群众、外国代表、参展者、罗鲜经济贸易地区外国企业家参加。本届展销会有来自我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单位参加，并推出了机器设备、自然能源制品、电器电子制品、轻工业制品、食品药品、建材化学产品、运输工具等。同一天为展销会开幕举行了宴会。